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6.2，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3， 人民幣 6.85， 英鎊對美元 1.328， 歐元對美元 1.185，澳元兑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7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29.92 美元，卖出 1930.7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但沿岸地区有骤雨。在清晨5点，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约1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午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路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24小时全日为你服务。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发生啲乜嘢城中热话呢？一齐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新加坡今年系55岁啦，今年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咧第一次啊，我哋嘅国庆唔俾人哋去观礼咯。以前呢就是每一年有几万国人可以去千山去参加国庆典礼啦。咁今年就变成呢大家都冇得去啦。但是呢政府呢每一户家庭有一个国庆礼包。咁大家都好开心啦，大家都可以一起有个礼包嚟庆祝国家嘅生日啦。希望我哋新加坡经济可以改善啦，人民嘅生活变得更加好，国泰民安。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博士以中医角度出发给大家的贴士。 中医认为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说呢，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呢就锻炼身体啦，譬如说饮食均匀啦，争取足够的休息啊，多运动啊，晒下太阳等等的。另外我们自身方面因应环境的变化，我们亦都要做到驱邪拆风，避之有事。即是说呢，外界环境有一些致病的物质，现在呢譬如说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啊，无论它变不变种，我们都要想办法避开它。怎样避呢？譬如说我们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啦，我们呢有保护的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尽量咧令到自己咧唔好暴露喺呢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咧，梗系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啲饮适合自己调理身体嘅汤水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难忘地上落叶轻者远。 关正杰、鲍慧珊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带嚟嘅呢一首歌就系《这个秋天》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听日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啊。今朝早咧都有啲热啊，因为咧天文台咧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觉得有啲焗焗地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就一阵间，如果你系谂住出去晨运嘅话咧，记得啦，就系、是、带。定条毛巾啦，因为咧即系呢啲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如果行一阵咧，其实都会即系成身汗嘅。咁啊，一阵间亦都有机会会有啲骤雨，咁啊淋一淋咧又好易病，咁啊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咯噃。日子嚟到2020年9月4日啊，农历7月17日星期五嘅早上。 传每一分秋色，像情意火焰，在你心窝中轻轻生。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星光中抱紧。 留住每一天清空，像无尽的梦，在你思忆中轻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网。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留住每一颗星星，在无尽黑夜，倦透心窝中轻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 在你思忆中轻轻吻，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跟你抱紧。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跟你飞奔远方，别理他世俗情网。 遥遥望晚空星光，听那海星轻拍浪。 在无尽黑夜，倦透心窝中轻轻吻。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跟你抱紧。 跟你抱紧。 其实咧，张学友咧同好多嘅女歌手咧都合唱过好多经典嘅合唱歌曲。不过今朝咧拣嚟呢首可能冷门少少啊，张学友、周慧敏嘅《留住秋食》啊。今朝早咧觉得咧，虽然你话已经系立咗秋啦，咁啊当然中秋又未到啦，系咪？咁但系咧个感觉咧，有时都会凉凉地，有时咧又会热热地。我哋成日讲争秋夺暑嘛，所以今朝早咧拣咗几首都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啊。讲起秋天嘅歌曲而有合唱嘅，好快我就联想到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啦。 潇潇雨夜听风声苦楚，眼泪似丝枯叶堕，渐记忆绵绵雾雨中，柳岸邂逅烟波。 凄凄雨 如夜冷清清灯火，借问暗示风化和望故远同相念我，秋意中等我，仿似他那样爱我。曾在半生蹉跎，带泪回望悔不当初，容忍自困顾虑过多，痴情徒成痛楚，急风扑灭冷灯一点火，爱恋化作星月堕，问世间谁人复怜我，凄冷中等你，等你今晚夜爱我。 刘德华、吴婉芳合唱《秋意中等你》，睇嚟嚟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3度，下午有一两阵嘅雷暴，吹微风。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初咧，天气炎热同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早晨，早晨啊！今朝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呢个时候我哋有陈百强、林珊珊。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留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掩阳，照你脸上。看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你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藏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能否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

莫以低低斟，饮千盅美酒，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你百遍亦未曾够，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你百遍亦未曾够，唯愿我留下爱你千千个晚上，轻抚你百遍亦未曾够。 同样地都是一首很经典的合唱歌曲，再见亦是朋友，我们有曾航生何婉莹合唱。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40，听着一由前辈辈为你主持的清晨上来。今天我们拍住拖，因为所有的歌曲都是合唱歌曲的。这一首都是经典中的经典，讲的是经典的校园民歌。单止一个问，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 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 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千秋也未停断，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千秋将快乐盖掩。 贪心不足也恨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要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经典的国语歌曲，你走你的路，我们有陈淑桦、李宗盛的合唱。我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是较低的，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幸有一两阵的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是炎热，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也都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当然啦，你话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咧，戴住口罩真系有啲唔舒服嘅。不过虽然疫情咧好似有少少稍为缓和，不过咧大家都唔好掉以轻心，继续咧要听卫生署讲嘅，要勤啲洗手。当然除咗洗手之外咧，即系唔好咁容易咧就将啲手咧就接触眼耳口鼻啦等等呢啲地方。不过即系讲系容易，即系确实做起上嚟嘅时候真系好难。唯有自己不停咁样提醒自己啦，咁同埋即系口罩真系要常常戴嘅。只要喺一个有人会出现嘅地方咧，就应该要戴翻个口罩，保护自己，亦都系保护他人啊。今次要拣一啲合唱歌曲，真系有啲选择困难症啊！尤其是拣妹姐嘅歌曲嘅时候，更加困难啊！ 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或

书真系好重啊，但系冇办法啦，知识都系沉重噶啦。 哇，阿辉，你拎住咁多书嘅？ 其实睇书咧就唔一定要睇实体书嘅，只要上翻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十五分钟的约会网站，就可以睇到唔同主题嘅文章噶啦，仲有五台主持声音演绎添啊！快啲拎个电话出嚟，等我陪你一齐睇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二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陪伴大家嘅。当然啦，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众多个朋友咧会出现陪住你噶噃。咁啊，星期五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出现。今日佢会同大家讲呢个话题，我都觉得几特别噶。嗱，虽然而家咧有廿九度，仲要有酷热天气警告啦，但系今日咧，佢同大家讲下呢个怕冷，怕冷应该系冬天先会怕冷嘅。但系原来阿沈医生话，有啲人咧卅几度都会觉得好冻嘅。咁究竟系乜嘢咧？究竟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问题，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有呢一个问题咧？想了解一下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啊！今朝咧拣咗好多合唱歌曲。如果揀合唱歌，冇理由冇佢嘅嗬，张国荣加上陈洁玲嘅呢一首《只怕不再遇上》。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怕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仍然迷路向，心只好不再会遇上光，只恐怕不再遇上。 云飘飘，山雨醉，只跟风向。 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样， 还忆否当天说，心只想不我俩。世界变了 样， 还忆否当天说， 心只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为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我 只恐怕不再遇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00新闻之后就由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今日你讲呢个话题呢，哎呀，陪陪有啲驚喎，因为陪陪呢都比较怕冷㗎喎。乜、怕冷都系一个问题嚟㗎咩？ 当然啦，怕冷怕热呢大家都会嘅，系咪 先？ 咁但系当一个人呢佢怕冷到一个地步呢，就嚟好似我哋而家咁30几度呢，佢都要着住一两件褛啊出街啊，甚至系啲厚褛出街啊，好怕风啊，好怕一啲冷气地方啊，甚至咧佢惊到自己咧，即系会冻到咧，即系冇命啊咁。咁嘅程度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大家。即系我谂，一般人都会知道，咦呢个系即系有啲问题。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真系30几度，我都系着住件毡褛嘅，因为我真系好怕冻嘅，因为我系不停咁打一次啦，所以咧我又好惊吹一吹风扇又好，吹一吹冷气又好咧，我都会打一次。于是乎咧，我就好惊自己冷亲。咁系咪属于有问题呢？ 当然啦，都要睇翻你当时嗰个需要嘅。咁确实咧，有啲即系可能譬如小朋友啊， 真系好怕冻噶嘛。 系啊，确实因为可能比较即系瘦弱啊，系咪啊？咁变咗佢又冇乜脂肪啊，咁容易咧就可能对一啲温度特别敏感啊。 咁我细个嗰时真系一条藤咁样嘅。 咁所以咧，即系都要睇翻嗰个当时嘅情况去到判断咯。咁但系当我哋讲紧佢真系当怕冷成为一个病症或者病态嘅时候呢，我哋讲緊就係一个易于一般情况底下嗰、那个怕冷嘅程度呢，係比一般人睇落去呢都觉得咦、好似好有问题喎，一个程度呢係一般人都唔会有㗎喎、 咁会唔会係想靓啲呢，或者佢要遮蔽一啲嘢呢？因为我知道好多中学生尤其是女孩子呢、大热天时都着住件冷衫去个面度，因为即係可能佢哋觉得自己发育嘅身材啦，又或者着嗰件校服係白色呢，佢哋觉得好尴尬。於是乎大热天时佢哋都着住件冷衫嘅。咁呢啲系咪都有问题㗎？ 正正你所讲呢，佢哋着冷衫系有原因㗎嘛、其实佢原因唔系怕冷㗎嘛。佢原因呢系怕即系可能唉，唔想俾人见到自己一啲身体其他嘅一啲 部分 啊，即系可能解呀呢度唔够靓唔够瘦咁样啊，佢想用一个衫去到遮掩啊，咁呢个就另一个诱因咯。咁所以嗰个原因唔同咧，咁亦都唔系嗰样嘢嚟嘅。讲紧我哋话一个怕冷到一个病态嘅怕冷咧，就系嗰个人咧系好恐惧咧，系对一啲冻嘅嘢啊。冻嘅天气啊，冻嘅食物啊，又或者咧系一啲即系冻嘅环境啊，佢系非常之惧怕，甚至系恐惧 嘅。哦，即系唔系净系觉得个天气冻嘅，即系可能饮冻饮啊、雪糕啊、呢啲等等同冻嘅嘢有关嘅咧，佢哋都好惊嘅。 冇错啦，冇错啦，就系呢一个咁样样嘅原因啦。讲紧咧就系佢哋怕一个程度咧，去到譬如话佢生活上所有好多嘅环境啊，例如屋企啊，例如佢去嘅地方啊，都要保持一个比较高嘅温度，佢先至觉得即系 安心才觉得舒服的、 嗯、 例如他出街咁去大热天时都好啦，佢都系要着两件褛咁样嘅、 嗯， 去到可能屋企啦，大热天时可能人哋开冷气，佢就走去开暖炉、 嗯 啊，等等呢啲咁嘅状况，即系人哋行埋去，佢都觉得哎呀呢、這个唔应该系咁嘅，咁样嘅程度咯。当佢去到一个最严重嘅情况咧，甚至佢会觉得如果我接触到一啲冻咧，我就直情对我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啊，惊、 嗯、 自己咧个身体个温度调节唔到嘅时候咧，甚至可能个心脏停顿啦、 嗯， 又或者咧我根本即系呼吸唔到啊，生存唔到落去啊，嗰一种啊咁样样嘅严重性咯。 你听落去好似有啲恐惧症咁嘅感觉喎、 哦。系啊，其实正正咧讲紧系怕冷去到一个病态嘅话咧、 嗯， 都属于一种特殊嘅恐惧症嘅其中一样嘢嚟噶吓。咁、 嗯 啊、特殊恐惧症就系讲紧佢对某一啲嘅物件啊，或者某一啲嘅情况啊，有特别嘅恐惧，例如畏高。例如咧就话佢好怕血咁等等呢啲嘅嘢啦，吓咁都系特殊恐惧。如果佢嗰个人咧系好惧怕呢个冷咧冻嘅嘢咧，咁去到一个病态嘅情况嘅话咧，咁就系一个我哋所谓嘅怕冷嘅特殊恐惧咯。 嗯，嗱，头先你又讲啦，即系怕冷咧，可能系一种感觉嚟噶嘛。其实会唔会真系佢身体有其他毛病，所以佢先至觉得怕冷咧？ 嗯，你讲得好好，佩佩。当一个病人嚟到嘅时候有咁样嘅状况啊，去怕冷到一个有病态嘅话咧，我哋首先第一步咧就一定要排除咗佢身体上边咧有冇一啲嘅因素导致佢有呢一个嘅感觉或者反应。讲紧就系例如一啲譬如话甲状腺嘅分泌啊，又或者一啲内分泌啊、荷尔蒙分泌啊等等啦，以致佢身体其他嘅功能啊，譬如心功能啊、肺功能啊，又或者佢脑部啊、神经系统有冇一啲嘅变化或者病变咧，令到佢对于呢啲周围嘅刺激或者一个环境，令到佢感官咧有一啲错误嘅诠释，又或者咧一个嘅观感咯。 嗯， 所以咧呢个都系我哋一定第一样会做嘅嘢。 嗯，咁点样去帮佢哋咧？ 嗯，其实一般嚟讲，我哋喺诊所见到呢啲病症咧，唔系好常见嘅。吓，讲紧我自己啦，将近廿年嘅即系行医生涯啦，其实我见过。都是十個以內，十個八個咁樣嘅即係病症啦。咁當然啦，文獻咧睇落去就唔少嘅，講緊係有可能有幾個 percent 嘅人咧，可能會有啲咁樣嘅困擾。咁但可能好多佢哋都隱藏咗喺個社區嗰度，佢哋未必會出去求助，又或者去求助咧，都未必會嚟到我哋即係精神科專科醫生。 或者佢真係覺得自己覺得好凍咧，因為身邊人未必會感受到噶嘛。 係啊，又或者佢已經去揾咗其他，譬如話。讲紧啲怕冷系我哋即系中国人个观念，就系一啲讲紧阴阳啊，一啲可能吓即系阴气啊嗰啲，可能揾咗中医去到帮手啊，亦都可能好多时候佢喺嗰啲地方已经得到一啲适当嘅即系治疗啊，令到佢个情况有所改善，咁所以未必会咁容易嚟到我哋嗰个诊所嗰度咯。但系当嚟到嘅时候咧，我哋一般都系照翻一个特殊恐惧症嗰个方案咧去到帮佢啊。咁讲紧个方案咧就系主要系心理治疗啦，咁同埋咧可能有少少个药物嘅幫助啊，咁樣咯。心理治療咧，通常我哋講緊就係、是、對於嗰一個恐懼嘅物件或者環境咧，例如講緊就係個凍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可能暴露嘅治療啦，慢慢行為上邊嘅適應啊，行為嘅治療啊，又或者揾翻佢一啲觀念上邊啊，佢可能有啲。对于冷对于冻有一些比较转了牛角尖的观念。 负面的想法。 没错啦、嗯、那我们就找出来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有的话我们怎样慢慢帮他去到拆解呢， 嗯， 以至一些可能简单的药物令到他的焦虑感啊可以降低的话呢、嗯、都对于那个治疗呢是很有帮助。可以这样说呢，我刚刚就是一两个月前呢就遇到有一个这样样的病人啦， 嗯， 其实佢接受咗治疗之后咧，其实好短时间咯，因为佢嚟揾我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成五六年嘅时间咧，系有受住呢个情况困扰，亦、 嗯、 都试过好多嘅求助，但系觉得都好似即系个情况都差唔多。 嗯、 但系当我哋接受咗开始咗呢个治疗之后咧，其实三四个星期内咧，佢个情况已经系大大咁样改善。佢、嗯、再嚟揾我嘅时候咧，基本上系着翻一件衫嘅啫，系啦，咁佢就觉得开心舒服好多咯。 嗯嗯，即系个人嘅压力都系细咗好多嘅， 冇错啊，冇错啊。咁所以即系当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其实 揾一個啱嘅方法去到幫佢咧，其實生活上面可以得到大大改善咯。 啊，但我又好想問啊，即係頭先你講咧話，譬如佢即係好怕凍，你就要俾佢慢慢慢慢嘗試下了解凍係點樣，係咪？咁但係喺個認識嘅過程裏面，其實係好驚嘅喎。咁點樣即係點樣去令到佢衝破呢一種嘅難關咧？ 係啦，所以就要按步驟班咯，千祈唔好咧，佢明明好怕凍啊，突然間你就叫佢逼佢咧去即係 摸啲冰啊咁樣。 摸冰啊，或者除剩一件衫啊，咁样佢就唔会再翻嚟，即系揾你吓怕咗佢，系咪啊？咁所以系要按步骤班啦。再者就系要睇翻佢对于冻啊，如果真系少咗一件衫，佢个观念系佢个思想系啲乜嘢咧？嗰个思想入边会唔会已经系一个比较去走咗牛角尖，未必系真实嘅一个思想咧？如果真系有呢啲嘅元素影响紧佢对于冻或者对于咧着少一件衫。嗰一個嘅感覺或者觀念嘅話咧，我哋咪要針對翻呢樣嘢咧，逐步幫佢睇翻、分析翻咯。係啦，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得意嘅情況。講緊咧，即係怕冷，其實喺外國咧就少啲嘅。呢個咧 點解咧？因為外國成日都好凍，已經習慣咗啦。 呢、這個可能都係對一個文化有關、文化背景有關。我哋講緊即係呢個怕冷到一個病態嗰個情況咧，係講緊喺亞洲咧，即係主要 嘅。嗱，我睇翻咧，好多時候講細路仔咧 ，B B 仔嘅時候咧，我哋中國人就一定要飲熱嘅牛奶噶嘛，係咪？但係外國人湊 B B 咧，喺雪櫃攞樽奶出嚟就俾 B B 飲，係咪本身佢哋細個已經接受咗凍呢樣嘢咧？ 係啦，或者講緊就係嗰個文化咯，就係個文化咯，就係你睇到啦，即係細個。如果在中國或者東方、我們就很關心這件事、不要給凍東西小朋友喝、 女仔不要喝凍東西、 很多這些觀念其實就在我們的、culture 在文化裡面、運行著、但是西方其實就是另一套東西，所以這些都是對於那個病怎麼顯身出來其實可能都很有關 係、那個思維上面令到即加注了很多枷鎖在這裡、 這些就是直根在我們心底的觀念的、所以這些就是都是一啲即系紧要嘅因素嚟。 系咁啊，当然即系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又好，朋友都好，有任何一啲极端嘅一啲嘅行为或者极端嘅一啲嘅感觉，你觉得系可能都需要寻求协助咧，就真系唔好犹豫啦，马上揾个医生睇下啦。 冇错。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沈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冒着无尽跌落，怎会不？你在踏上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或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跌路难，离愁和回忆加乱千百。我是何年才能够风中再与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泣的眼。站后仍是有站，仿似很简单，不知几多悲欢盛满每一。实在人造铁路是缩短空间，或是尽量延长人心中的千串慨叹。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再与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泣的眼。要再经多少个站，你方可再复还？

诊所将会个别致电寻日在收集箱交回深喉唾液样本的人士，重新提交唾液样本，又说检视样本收集箱的保安安排。另外，由于样本包内存有个人资料，诊所会将事件呈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部分时间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下昼有冷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同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公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已经完成的13万多个样本中，有6个呈阳性，4宗是旧个案。有政府專家顧問說，確診個案好像很少，但當完成的檢測個案增加之後，就可以推算有多少個隱性患者，值得繼續做，亦都可以加快找到他們。一陣講下。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就在過去3日，合共就只是完成了大約138000個樣